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炎亚当夏娃，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谁都难免会中毒的吧，你跳你的恰恰，我唱我的啦啦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远远。 哎，离2018年呢剩下17天了，时间真快，这每天能给倒数一下，是不是挺快的哈？ 就刚上来一听节目咯噔一下。 对，就不是必须得时刻，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早间节目，时刻提示大家， 嗯， 对吧， 一寸光阴一寸金， 就是，是不是，而且一日之计在于晨呢，这时候您要是还没起，在被窝里边，那就有点不太像话了， 嗯， 对吧？ 我们挺嫉妒您的。 凭什么我们在这做节目，你们在这躺着不合适？ 是、 啊。首先关注天气，我们来看看白天阴啊，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南部地区呢有零星小雪，偏南风2-3级，最高温度是0度，相对湿度40%。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级，最低温度是-4度，相对湿度70%。尾号限行4和9。好的，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不擅长社交是什么感觉。 嗯， 对，我不知道和咱们手中的手机是否有关系。最近呢，就是你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啊，我特意关注了一下，就是大家这个互相交流的情况，尤其是在比如说地铁当中，你发现基本上98%的人都在拿一个手机或者一个电子产品在看书啊，看各种各样的视频类似的东西。然后呢，或者在自家小区里，本来这应该是按咱这个北京话老街坊，是不是老街坊应该是一个交流互动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好多人见面之后，哎，形同陌路一样，不打招呼， 嗯，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咱们来说说，这是不是因为这个不太擅长社交啊而造成的这么样一个后果，对吧？来聊一聊不擅长社交是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美呀美啊，林都伊春绽放朵朵冰窗花。黑龙江的这个伊春边防支队的官兵呢，也是用手机记录下了夕阳当中的朵朵冰窗花。这些呢图案是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尤其是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晶莹剔透，充满了遐想。纯洁高雅的冰花啊，这个也是每一个东北人成长的记忆。 嗯， 我不赞同这句话。 哦， 嗯， 哎，看到了这个图片之后呢，你觉得真的那个现场的，就是你看到，如果你身处在当地的话， 啊， 应该会被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给震惊到。 对， 因为光是一张图片，你看到好像就是那种， 啊， 就无数洁白的羽毛， 哎， 然后绽放在你的窗棂上。 没错，嗯，而且不仅仅是羽毛的感觉，就感觉，整个的这个画面呀，就变得层次丰富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是每一个东北人成长的记忆，我不能赞同。 嗯，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还真见过这冰窗花，你没见过吗？ 我觉得北方好像很多孩子 童 年当中都应该有相关的记忆， 啊，都有，而且孩子手还特别闲，就得上去给卡按一个大拇指印儿， 嗯， 是吧？或者给拿什么那个尖利的物品，这一下咔给划个道什么的，这是看一看，是吧？ 是， 挺有意思，嗯。 啊，说到这个东北，其实不止东北那么冷， 哎， 这个在内蒙古啊，现在呢，这个内蒙古也是进入到了深冬模式，天然冷柜已经智能启动了，那么冷冻海鱼、羊肉当街躺倒，柿子、黄桃、草莓也成了这冻的铁块，还有来自大东北的粘豆包， 啊，冻豆腐，还有腌酸菜， 嗯， 这些呢应该是已经开启了一个露天就可以去售卖的一个模式， 没错啊。 所以网友也说了，说我们内蒙古的冰箱就是用来解冻的， 对，嗯，就像说这个在比较寒冷的地区喝这个各种饮料啊、啤酒啊，要的时候是有这个学问的、有讲究的。这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您要这个在这些冷的地方点一个，比如说点饮料，人说要常温的还是要凉的，您记住了，您要想喝凉的，一定要那个 冰 镇 的， 不是要常温的， 哦、 要想喝凉的要常温的， 哦、 要想喝那个就是在咱们这边常温的，一定说要冰箱里边冰冻的那个啊，冰箱因为冰箱里边的温度啊比外边要暖和一点、哎、 难怪昨天看到新闻图片、嗯，发现说那个东北很多地方就是已经开始露天卖冰棍了，哎这天然大冰箱啊， 真好啊，哎再来看看烟台啊，暴雪，南方的朋友想过来看看吗？素有雪沃支撑的这个山东啊。烟台市又开始降雪了。当日呢，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烟台呢也是遭遇暴雪袭击，气温骤降，路人成雪人了。当地的这个气象台呢也报蓝色的这个暴雪预警信号了，继续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据了解呢，入冬以来呢，烟台已经是连降数场大雪了啊。这网友也说了、嗯，哎呀，北方的都想去看看雪了。 是啊，因为虽然咱们这个现在的环境，这就是这个空气气温呢是越来越冷，不断在走低、 哎、 但是呢我们还期待着一场雪， 哎，就是但是今天不是咱们刚才跟大家预报了吗？北部和西部山区可能是有零星小雪了啊、嗯、 对， 看到希望了， 哎啊、这前三条资讯真的都透着一个冷字， 嗯，透心凉。 寒冬当中呢、 嗯、 确实也是需要一些温暖的事情发生、 哎、 这寒冬里的一位热心肠的70多岁的老大爷，也是作为一个就是卖报的老大爷，那平时也是在给别人指路的时候呢是拒收小费的。在吉林长春大雪当中，有一位76岁的卖报老人，他是每天风雨无阻都会出来卖报，而且还成了义务指路员。大爷说了，每天问路的人比买报纸的人可多多了。 嗯， 那么附近的环卫工人说，有人买报会多给大爷钱，但是大爷每次都会拒绝接受这个超出报纸价格的那部分。 嗯， 他说了，风雨无阻，刮风下雨我都会来。 哎，刮风下雨都会来， 就是有这份热心肠。 没错，这个确实在寒冬当中啊，温暖了我们大家的心灵了啊。 嗯、 再来同样看一个温暖的事情，暖心啊，这个奶洒地铁上了，小男孩先擦地再擦身啊。河南郑州啊，地铁上一名小男孩呢喝奶的时候不小心洒了，旁边的乘客呢也是赶紧给他两张纸巾，但他第一反应却是把地铁的地面擦干净，然后再擦自己的衣服，路人直夸小伙子真棒。 是 啊，你看，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做点什么错事儿没关系，正面的去面对，而且同时呢是用最佳的方式给他解决了，还是会让人给你伸出大拇哥啊。嗯，就在说这个暖心的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今天早上起发生一件事儿，也特别暖心，就是因为这种天气，我觉得大家首先自己穿的都比较厚实的，这个结果就是比较沉，然后这个动作呢比较笨拙一些，然后同样呢把这些比如说像您那个小的摩托车上面或者那些电动车上面也会啊，给他穿的比较多，这样比较暖和嘛，挡风嘛，这袖子直接就套进去了，一个大棉袖啊，整个前面这么一个挡头也比较沉。然后就在这个拐弯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士，我就因为围得太紧，我大概猜是一女士，因为我已经走过去了，听后边咣啷一声，然后我一回头看，一个应该是一位女士摩托车啊，这个朝右倾斜倒了。倒了之后呢，自己起来就比较费劲，因为穿的比较厚实嘛、 嗯、 旁边有好几个就是岁数不大小伙子赶紧冲上去，哎，把人这个车抬起来，把这个甭管是男士女士了啊，把这个骑摩托车人给扶起来了，感觉当时哎呦心里特别暖和， 对，揭晓温暖的一幕啊， 没错， 让我们这吴主播给捕捉到了。再来说，这是造战斗机的一位大爷，退休之后义务磨刀16年。 嗯， 大爷表示就想为大家做点事儿。 哎， 你还记得以前走街串巷听到的那个磨剪子类抢菜刀？ 不记得，这是咱就是 很熟悉哈， 一种吆喝的声音。 这很久没有听到了。但是在北京丰台区六营门社区，一个平均年龄在73岁的雷锋团队会定期给当地的居民磨剪子。发起人呢就是83岁的郑振祥，老大爷已经是义务磨刀16年。郑振祥说了，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参与过咱们中国自主生产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制造，多么光荣啊、 你看看，就是 您家那剪子和刀磨的是人家制造这个战斗机的制造者 是 给您磨的，那是多光荣啊啊！而且 磨回来都不舍得使， 而且还是义务的，是不是？ 啊、 多好！再来关注，来看看，提个醒啊。酷骑单车退押金地址子虚乌有，未退金额数亿，已关闭了共享单车业务的这酷骑单车再被点名。中消协呢也是致这个酷骑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公开信，说道啊，酷骑公司呢最新公布的退款方式子虚乌有，误导了大量消费者这个持续前往。除了退还不了这个退还了少部分这个消费者的押金之外呢，至今仍有数亿资金尚未退还。中消协呢曾两次集体约谈共享单车企业的时候，酷骑公司也是均未到场。嗯 嗯。现在这个共享的东西很多啊， 对， 便利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呢在作为消费者真的也得注意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消费陷阱啊，不要跳进去。 或者是有时候就好多年轻人啊喜欢追这时髦，觉得哎这个新出东西得尝试一下，反而我觉得有一些新鲜事物出来之后啊，稍微等一等，这个别做那个这个时尚这浪潮这浪尖上的浪潮儿，对吧？ 对， 浪尖上的弄潮儿， 有可能会被拍上。 稍微等一等，稍微等一等， 是是是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互动话题，咱们来说说吧，说说这个。不太擅长社交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张信哲的歌曲《岁月轻狂》。 水一般的少年。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岁月轻狂》。 嗯，这无论什么时候，你就总觉得张信哲唱歌还是这如此的动人。 情歌王子吧，那是名不虚传的。 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不擅长社交是怎么样一种感觉呀？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说说自己这个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这个问题叫社交恐惧症？ 嗯， 我发现有。然后什么 存在这个 是不是 这个情况 啊？对，就是你就会觉得以前从来没听过这词儿，自从有这词儿之后，好多人都得病了啊，自己往上找 是， 来说说吧，不擅长社交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哈？这个葛生他就直接说了，说陌生人面前是哑巴，朋友面前是疯子。 嗯，这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这种，就是和人交往的时候吧，我觉得。如果说我对这个人还没有建立起信任感，就是还没有充分的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可信任的人，那我真的就是不太会放得开。 但是我们就是外行人觉得啊，就像你们做主持人的，一定是那种特别外向，特别善于交流那种人，难道不是吗？ 嗯，你觉得自己是这样吗？ 我， 嗯， 我不知道你们做主持人，我哪知道啊？还真不是这样，还真不是这样。其实有时候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状态和这个舞台上的这个表演状态还真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圆圆平时就是闷头只是干工作，啊，只是比如吃的那种，就开始坐在自己工位里，就从来不爱说话啊，陌生，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不怎么说话的，嗯。 哎，真了解我哈， 能动手拿东西的时候从来不说话啊。前女友的未接来电也说了，明明是自卑啊，别人却觉得哎你是高冷。 因为你可能就是表现出来是不善于和这个人打交道，那对方可能就会猜想说，他是不是因为某种原因所以不太喜欢和我交流， 就不爱理我们呀？ 对， 其实不一定，其实不一定。仔细接触您会发现了，他没准真的是不太善于言谈， 是 啊，不太善于和别人交流哈。再来看其他朋友哈，这个十英寸的英，他们说你们说这都不算，我这个才可以，就是说走在路上啊，看到熟人，第一反应不是打招呼，而是避开。 那他这个其实是有一点这种社交障碍吧？就是熟悉的人啊，熟悉的人，我觉得至少应该打一个招呼，大家这个彼此都已经是迎面遇到了， 难 道一声不吭，或者说还要去？小心的躲开， 有仇吧？ 不，我 昨天偷了人家一颗大白菜，今儿不好意思跟人说了。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心理上面需要调节一下。 这个可能真是了。就是您这第一反应，这熟人打个招呼，这不很正常吗？ 对， 先避开，这就有点问题了。先避开，对， 还是得找找自己心理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比较抗拒的东西，需要过了这个心理的坎儿。 对， 以后我要当村长说了。 嗯。 这个别人都聊得正欢呢，就是可能大家正在一起这个热聊当中 啊， 你突然说一句话，马上就会出现冷场的情况。他可能是怕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表现为不善于社交。 这我觉得不是不善于社交， 冷场王 不是，这是属于情商过低了，就是别人不爱听什么说什么 煞风景的话。 我周围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大家其实真的其乐融融聊得还行，就是虽然说啊有的时候难免尬聊，对吧？难免那个就是说，那这属于寒暄那一部分。但是呢，最起码能往下继续啊。但是，有一个同志一说完之后啊，这怎么，突然间，空气突然安静了，没人说话，冷场， 对，很怕发生这种情况。 这我觉得就不属于社交恐惧，社交这不擅长，这真的是属于情商过低。就，这别人你说人家这都说，比如说一句话，人家这聊，这衣服怎么样？这衣 衣服不是就那哪儿他正那个做那什么那个特价20块钱一件，你就比如这种话让人就是一下脸上挂不住了，也 是是是、 啊、 有时候这个话出口之前还要替别人多着想一下。 嗯，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吧。这个半人说了， 嗯， 他说呢，我觉得有些人呢就所谓说不是，其实不是说他不擅长去社交、 哎、 而是说他不想花时间去社交。 哎，要这么聊的话，你发现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如此，就是不是不擅长，而是没有用心去做这件事儿， 嗯， 对吧？很多人，哎，我不擅长这，我不擅长那个，我觉得有两种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初级层面嘛，就是说首先对这没兴趣，没兴趣。你自己想啊，就是很多人就从小到大都会用一句话来给自己找理由，就哎呀，真是没时间啊。小时候给完成那，比如说这个一些兴趣课的一些作业的时候，老师我这没时间，我这好多这语数外这作业每天都做不完啊，我这个每天晚上都得10点才睡觉呢，对吧？用这一借口来说这么一句话，然后你会发现了，哎呀，老师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你到底有没有时间？老师也上过学，对吧？因为没有兴趣，所以没做作业，对吧？然后自己找一个，嗯，我没时间。然后到了工作当中也其实是一样的，任何事情觉得哎呦没有什么兴趣，哎，那实在这两天太忙了，哎呦这个家里边啊有点事儿，哎呦这个外边有点事儿，哎呦这个身体不舒服，哎呀这个总而言之都有这个借口，就说自己没时间。比如说在自己这个其他方面，不是这有毅力方面一样，比如说锻炼身体，哎呀不成，这两天太冷，天太凉了，哎呦我那鞋可能不太合脚，不舒服，我那衣服啊有点紧身了，不太适合我锻炼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所以我觉得按他这种说法啊，其实任何事都能这个换这种思路，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们不会，而是没用时间去做。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 啊。 就有些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就像你说的兴趣不同， 哎， 可能有一些人他就确实不喜欢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所谓说这个泛泛的去交友上面。 没错没错， 可能他需要更全力以赴的去专注于一些自己想从事的事情。 哎，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这些人我觉得就不会再说自己什么这个不会社交啊，或者是不擅长社交了， 对 对吧？他就不会在意这方面，因为他不是他很主要的那一领域嘛， 嗯， 对吧？啊，继续的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网友他说了啊，他就名字就叫网友，他说最怕聊着聊着对方说要开语音。哎呀、 啊、是，我觉得自从有了这个语音聊天之后 确实挺考验人的。 哎，这个是说的是他所说你觉得是那种就摁一下语音那种，还是语音通话就跟打电话似的？ 我想他可能说的更多的是就是 摁一下那个， 对 啊、 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好像说这个有时候看这个人的文字啊、 嗯、 有时候可能语气啊什么的会有一些产生一些误会，但是实际上当你真的打开语音之后，你发现很多想说的反而说不出来了。 哦、 嗯、 对，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 对、 嗯、而且我还记得就当初刚有视频的时候，哎呦那个尴尬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无论是就是这电脑上那有一小摄像头、 嗯、 那时候摄像头还单独得给拎出来一个， 哎， 个儿还挺大的，说实话，对吧、 嗯嗯、 其实也没那么清晰，就看见一张这个方块脸，就各种各样的方块组成的脸，就跟那个小时候玩那个俄罗斯方块似的， 嗯， 然后就有点颜色的俄罗斯方块，但是就你不好意思，哎呦这怎么照着自己了，有没有这感觉？尤其那时候年纪还不大，对吧？ 对， 嗯，就感觉哎呦 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哈、 啊、不是形象问题，关键是你就自己这不这说什么呀，这我应该哪个动作，我是不是应该先捋捋自己发型了、 啊、 这 考虑的过多了， 哎，过多了，我不知道该干嘛了啊，有这种情况。 就像这朋友说的一样、嗯、这个叫伟的朋友说了 啊， 网上是可以无话不说的，但是来到现实当中呢，其实是就变成无话可说了 啊、 就是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当面必须得还得微信聊，还得这个用网络软件来聊天、 嗯、 是这意思吧？ 对， 嗯，继续往关注，我来看看这个可爱的饭团，他说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啊，就是合群啊、 哦、 真的好孤独啊这也是一种、就是、 这样的人其实挺让人心疼的。 嗯，怎么讲？ 如果不是像你刚才说那种，就是说确实情商过低啊、 嗯、 就是不懂得替别人去考虑， 对、 嗯、那他只是想去融入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可能还目前不太接纳他，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让人很心疼他呀。 换一个群体呗，换一个适合 圈子不同，不要强融，是吗？ 就跟其实我觉得这个爱好是一样的，就是

然直接可到达。哦哦，你是我的爱情，有根红着脸撒娇，浓缩了气氛，沸腾我的心跳。哦哦，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不需通关，直接可到达。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不擅长社交是什么样一种感觉，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圆圆，你说这个不擅长社交跟现在机器太多了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要说有关系的话，那一定是会有关系的。 嗯，怎么讲？ 嗯，就是说肯定这些新鲜的这些电子的东西可能会，分散掉一些我们自己平时专注于社交的一些精力吧。 嗯，这个跟机器人有关，咱们先关注一个关于机器人的事儿哈。厉害了，这么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是不是想把它抱回家呢？近日呢，世界智能制造大会的是在这个南京举行了，现场展示了一批高新的智能制造技术啊。一群旋转啊、跳跃啊、跳广场舞的小机器人是萌翻了全场，还有呢，这个机器人呢现场来表演投篮啊、调酒等等，这个结尾处呢还有惊喜等等，嗯，特别好。哎，我发现这好多机器人现在就是功能特别强大， 对， 就基本上啊，这个人快能就休息了。好多人哎，真的机器人，比如说能弹钢琴的，而且这钢琴弹的这个节奏肯定要比人的感觉要强。 还有那种做那种高精密手术的， 对， 嗯， 哎，好，包括现在就是个分类快递的，不是全是机器人在做吗？ 确实把我们从这种繁重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了。 对， 嗯，但是刚才像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有一天机器人可以代替， 嗯， 代替真实的人，而成为你身边的一个真正可以交心的朋友。 嘿，跟他说。 可是想象这个情况发生，确实又有点惨。 现在就能满足你这个需求啊！ 嗯， 买一个录音机，弄盘卡带往里一放，开始一录，哎，自己开始跟自己聊。 我们需要一个智能机器人，要有问有答，要能交流起来， 还得跟你聊着。 对，当你把心事倾诉给他的时候，他要给你回馈的。 嘿， 嗯， 好好好。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机器人永远不能替代人类的，就我觉得唯一一点，就不是也不一定是唯一一点，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人的情感，机器人每个人的情感都不一样，机器人我觉得这个模仿起来比较困难啊。 嗯，随着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看一看吧，拭目以待吧。 嗯，哎，我觉得圆圆特别需要这么一个机器人的朋友，就跟每天跟你聊一聊。哎，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嗯， 想和一个机器人来这个做节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特别听话，燕，来，你说这个，你来，你读这一条。哎，我觉得真挺有意思的，挺好玩。 对，那我们就看看吧，到科技发展到那一天的时候，看看我已经多大年纪了哈，还在不在这个岗位上。 嗯， 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呢，其实应该让很多这个平时工作很辛苦的朋友要注意了。 哎， 长期熬夜加班过度劳累，那么冷风一吹呢，真的可能会变成面瘫。 嗯， 江苏淮安王女士由于最近忙着年底考核，几乎是天天要熬夜加班。不久之前呢，刚下班的他呢，也是顶着寒风，骑着电动车，匆匆忙忙的往家赶。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哎呀，嘴巴也歪了，眼睛也闭不上了， 嗯， 患上了面瘫。那么入冬以来呢，医院也是这个面瘫患者猛增， 嗯， 所以呢，提醒朋友们，这个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身体。 哎，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快递员啊，这个弄丢了证书，客户损失近8000块钱。因为要申报中级工程师呢，孙女士快递毕业证原件未保价，那不料呢，快递员把证书弄丢了。 这个职称评不了了啊，花这个7600块钱报的培训班也退不了了。快递公司说了，说由于呢没有保价，只能赔运费的3倍，最多是50块钱。快递员呢也是说，这个觉得自己心里确实有点过意不去，说算了，我赔您100块钱吧。孙女士没同意。 嗯，对，这个确实损失这么重要的东西啊，而且这个责任呢，主要确实是在快递员身上，就是客户的这个交给你，信任交给你，然后去投递的东西，然后你给遗失了， 对 吧？咱们也说不过去。 哎， 同时也提醒我们了，就看孙女士这个事情以后啊，就是要比如寄送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实在没办法必须要投递的情况下，一定要保价。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按照就还是要按照这个法律和规定来解决这件事儿。比如说这个法律当中有这么一条，说这个哎，就是确实您没进行保价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按快递费用的几倍赔付您，是按照这样的规定的话呢，咱就这么赔付。如果不是的话啊，也要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赔付。 继续来说，这是乘客上车就问说哪儿能自杀呀，这一句话呀也是一般人听到也会挺惊讶的。司机呢也是将这位乘客带到了山顶灌醉。最近杭州40多岁的一位滴滴司机王师傅接到了一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小伙子上车就说了，说师傅，说最高的山在哪儿。而且呢司机也观察到说小伙子手臂上呢还有割腕的痕迹，而且还在流血。于是王师傅陪着他一起喝酒聊天，等到小伙子喝醉了，王师傅赶快告知民警方位，民警赶到之后给王师傅一个大大的拥抱。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救治了，这真的是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一个迷途青年。 对，而且关键你看最高山在哪儿，然后这关键问题是你看一直陪这小伙喝酒聊天，您还得想着人家是一司机呀，人家也得在这儿得等酒醒了之后才能下山了，就 是 不是？哎呀，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相信王师傅当时一定没想过多自己的事情，就想着及时来救这个小伙子。 哎， 嗯， 再来关注一个情侣啊，开网店做代购，所卖潮牌啊，主要靠偷。一对呢在杭州做微商的这情侣呢，小丽和小龙啊，平时是主要什么代购一些这个潮牌啊，但是呢，他们所卖的衣服的来源主要是靠偷。因为一些店铺呢在防盗扣呢是非常容易这个拆卸的，两个人呢便借此这个去作案，盗窃衣服几千件，销售了数十万元。目前呢两人已被滨江警方刑事拘留了。 这个事情啊，哎，激动到撞墙啊，一个小猫咪坠楼瘫痪，针灸数月之后终于可以站起来。上海有一只也是不幸瘫痪的小猫咪，疑似是被人从十楼推了下去，所以造成瘫痪。那么在上海领养之家的救助之下，针灸治疗数月，最近呢小猫咪终于重新站了起来，激动到小猫咪自己都要撞墙，也是让旁边看的人既心疼然后又高兴。他说慢一点慢一点，就希望这小猫咪慢慢慢慢可以健康恢复。 特别可爱啊，特别好玩。再来看看那个夏蒙教练了，学员的练车直接飞出路面了。大理一个驾考中心的学员呢，也是进行考前训练的时候呢，由于操作失误，撞破了考场的护栏，冲到了路面上，撞到了安全员休息室之后才停下来。哎呀，就想网友们就想问一句，还有机会拿到驾照吗？啊，哎呀，这个就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在车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就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上车第一瞬间在学车的时候那种紧张劲儿，我就至今还觉得，就是还记得啊，在那个整个这个训练场当中第一次开车上从一档挂到五档的时候，心里边哎呦那份紧张，手心冒的汗啊，这是真实。需要我们在这个路上一定这个行驶的时候注意安全。 所以这个基础的这些技能啊，一定要砸知识，砸这个瓷实了。 对，砸瓷实了。 来看看最小背包客徒步全国，一岁的时候已经去过原始森林了。 嘿， 最近呢，文文跟着父母挑战徒步死亡之海罗布泊。 嗯， 那么5岁的他其实已经是有将近4年的所谓徒龄。 哎， 与大多数孩子不同的是，父母呢没有送孩子去幼儿园。 嗯， 因为父母认为说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带孩子出去体验大自然，开阔眼界，释放天性。 嗯， 所以呢还是亲力亲为的带孩子走出去。 真好，真好。再来看看那个为什么早起呢？啊，因为打卡送早餐啊。这是近日呢 东北林业大学啊，学生突然开始兴起了在朋友圈晒起了早餐。原来呢，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呢推出了早安动资活动，每周一三五早起的同学呢，去学院这个签到的时候，前50名就可以领取一张3块钱的早餐券，没有领到的同学也可以通过坚持签到啊，获得这个德育加分奖励等等。嗯，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招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招不错呀。 哎， 那学校通过一些很实惠的一些奖励的措施， 嗯， 能够激发学生，确实可以早 对 早点起， 早起 那肯定要早睡嘛， 对， 啊，对不对？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其实还是自己的大学生活会受益的， 上课也会更有精神头了。 嗯嗯，来看这位大三男生深夜摆摊卖苹果，3年卖了4万斤。杭州的一名大三的男生小陈儿，每天晚上都会准时摆摊卖苹果。几年前呢，因为家里边的苹果滞销，他也是为帮家人分忧，所以开始卖苹果。3年以来卖了4万多斤。这网友说了，说小年轻吃得了这份不大不小的苦，未来绝对可以撑得起更大更广的天。 嗯， 网友这总结真的很精辟。 对，有的时候就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习惯，为什么这个看视频是看弹幕呢？对吧， 嗯， 就是习惯看看这个网友们的评价，很多很经典很精彩。 对，有的时候真的已经这个弹幕啊已经取消具体剧情了， 嗯， 主要还是为了看弹幕。 哎，就像为什么咱们有时候也是特别希望跟这个听众啊来聊一聊，就是看看大家的想法， 嗯， 是吧？ 是。 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不擅长社交是什么样一种感觉？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李荣浩的歌曲《喜剧之王》。 我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拍得妥也许很少，中得枪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伤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剧情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被分手的那什么资格说我很无聊，你那次淋着雨时空咆哮，脸颊小说那一套，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喜剧之王》。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看看那个不擅长社交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哈。 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来看看一扎，他说的说拿着手机呀，这左滑右滑，左滑右滑，嗯，左滑右滑，这什么意思？这是 不懂。 这是不是我猜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就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印象，就是大家拿着这个在电脑面前，右键刷新，右键刷新，右键刷新，就是其实没什么事儿，但是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就好像就一种习惯性动作一样，右键刷新，右键刷新，一直在那刷新，可能啊。 嗯，你先说， 可能就是这现在就跟那右键刷新一样，左翻右翻，左翻右翻，没什么事儿，没有什么朋友想找了。 嗯嗯，或者是就是，其实内心当中有些人他虽然就是，不太善于社交，但是内心当中呢又渴望有更多的朋友。 哎， 所以呢，也许他既然自己不主动出击的话，那可能就默默的等待着，希望自己的社交软件上能够有人给自己回应。 等着呢，等着灯笼那一声呢啊！ 等到花儿都谢了。 西西也说了，说非常这个恐惧啊，被叫出来说，哎，你说一段自我介绍吧。 嗯 嗯，这也是好多朋友都特别害怕的。 是， 尤其是在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就是让自我介绍都是在一个新的场所，对吧？有很多新的朋友或者一新的环境，站起来还得自己作为自我介绍，多尴尬呀！ 嗯， 多脸红的一件事。嗯， 季卡说了，说呢，有一种社交低能，就是帮别人的忙的时候呢，哎，比服务自己更加谨慎，甚至觉得那是我的本分。 哎， 自己呢却从来不敢去麻烦别人。 嗯， 一是觉得欠人情好像很有压力。 嗯， 第二也是害怕被拒绝，逐渐演绎成了靠帮助别人来维持友谊。 嗯， 随时担心感情崩溃。其实呢，这也是情商太低的缘故。 嗯， 毕竟真正为难你的人也不会是什么好人。 嗯，也不会是朋友。 对 啊，一般朋友不是互相帮忙吗？ 嗯， 对吧？而且就是共同进步吗？是不是一个人走快了，另外一个人拉着一点呗？是往前带着走呗？是不是这才是朋友？如果像您说这个，就全部靠一个人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来维系这份感情、维系这份友谊的话，那就不是什么朋友了。 我觉得所谓的这种友情也好，或者是爱情也好， 嗯， 我们说需要经营，但是实际上又不是靠就是你单方面付出什么，然后去拼命的在维持它， 不是靠讨好来得到的。 对对对， 哎， 不是，也不是一件所谓要坚持的事情， 张川 而是顺其自然嘛。 对，张川同学说了，说这个人工服务电话都不好意思打呀。 他这确实是已经社交障碍到一定程度了。 对，因为一般就是我们就需要这个有什么事情了解的时候，这个需要客服帮忙的时候，一般都人工那个去解答嘛，不好意思打。不好意思跟人说， 多麻烦人家呀，是不是？虽然这是人家分内的事情哈， 这挺有意思的。 哎，润红说了，说感觉好多人盯着你，没说一句话，就是都要每说一句话都要注意一下周围人的反应，说话的音量也是比较小的。他说我们单位也有两位， 嗯， 不过呢，他们的心都是真的很善良，要多帮助他们。哎，这是一个将心比心，或者说是能够体谅身边这样情况的朋友的人。 嗯。也不错。还有就是说像那几个酒，他说他们只要聚在一块儿说话，我就觉得是不是在议论我呢？ 他们在说我， 是不是说我呢？ 嗯，他们为什么瞄我这边？ 对呀， 肯定是在讨论我。 对，有一人看了我一眼，为什么要看我这眼啊？热闹是他们的，我没有。嗯，有时候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还是要这个心啊，要稍微的宽广一点，就是要能容纳百川。真的就是只有你能纳百川之后能容下所有东西，这些东西才能容下你。 嗯 嗯，你上完啊？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你就这样的人呢， 是不是？ 是， 心中有无数个小房间，住了不同的女孩，那海纳百川。嗯， 确实，这个心胸这个东西啊，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社交的。 对呀， 如果你就心胸很宽广，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的大家谈起来嘛。 对呀， 你一定是积极融入的一种状态。 哎，就其实我觉得就是保持自己啊最真实的那一面， 然后去接触周围任何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感受力，他会感受到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嗯、 或者比如说平时真的不爱说那我就不多说话，嗯，就别人觉得你什么高冷也罢也好，这不善于社交也好啊，这个时间一长就知道啊，其实人不坏，原因可能就是哎不太善于这说话。然后呢再接触哎，虽然这个吴京浩嘴上哎呀就是不聊人，但是没哎心肠非常好，对吧？其实大家我觉得心里边都能感受到。 对，我感觉你绕着弯的夸自己啊。 啊，这个嘿，我哪有夸自己的说，我就说就这个意思吗？就 所以 说 真的就是这个时间啊可以检验一切， 不 管是任何一种感情， 对 任何一种人的品质都是靠时间来检验的。 你看袁毅总结就特别准确了，就是时间考验吧，就是不是听这么长时间节目了，我什么样人大家还不知道吗？ 是、 哎、 你抹什么汗呢？额头上渗出了小汗珠、啊、 我估计好多听众都知道我几大特点了，就是抠啊、 嗯、 话多且密呀 啊年纪也有些年纪了、 嗯、对对对还经常说自己什么不善于社交啊， 是 哎天天就我话多等等 啊 嗯，好吧，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快乐最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